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了、啊、又回到這個、咖喱一陣除 了招呼另一位西人 就、這個、今天呢都高鐵呢都有新聞的，先講講由於新聞引入就即係早排咧就 高鐵過去咁多年都係好多新聞，大佬真係鑊鑊新奇鑊鑊金嘅，真係唔差都唔會見報，仲係次次見真都頭版嘅。你諗下幾傑塔塔係 嗱咁啊，幾個月前啦，就依個高鐵出軌啦，咁但係佢哋唔用出軌呢兩個字啦。 唔係幾個月前嘅咋，四月頭嘅咋。 四月頭即係一個個 四月頭 兩個月到啦， 五月頭定四月頭啊，好近嘅咋係，好近嘅咋係嚇， 個零月到啦。咁啊，個零月咧，呢個高鐵咧嘅列車上面咧就發生嗰種叫甩轆事故啊嚇。 係高鐵嘅講法咧，就係話車軌離開咗路軌，唔係車轆離開路軌就離曬大譜。呢啲係語言藝術嘅極致啊，係嚇，即係你唔係殺人嘅，只不過咧你個心臟咧係有金屬物品進入內，咁啊你嘅血液已經離開你嘅身體，所以你心臟就停頓。 嗱，你唔好話六八九真係冇影響啊，佢嗰啲語言藝術影響到而家， 係 即係連呢啲咁嘅所謂嘅公營機構啊，都係可以用啲咁嘅語言藝術想嘗試 cover。即系唔好令到出轨两个字系好严重噶嘛，啊系好严，但系其实某个程度上今日嘅新闻咧系证明咗佢真系出轨嘅，佢后面嗰、那个即系佢讲描述咧就系、是、后面有啲系冇落到去翻个轨道嗰上面， 就系、是、离开咗 嘛， 就系离开咗咯，用六个字、啊、或者八个字去解释本来两个字可以解释到嘅。事實啫嘛，其實就係、 是、咁今日咧有個即係調查結果啦，啊，經過一個月嘅調查咧，就話原來係嗰間嘅，話係嗰間嘅顧問公司係錯誤估計咧，喺有一段路咧嗰、那個嘅所謂橫向嗰種嘅，即係你就當轉彎嘅時候， 拋嗰陣時 個橫向力咧就低估咗咁樣。咁但係咧當即係呢個人出嚟解釋，仲仍然話唔係設計問題，我都唔明白。咁都唔係設計問題，又係嗰種啊，出唔係出軌， 仲有唔係唔關個列車嘅問題 啊， 係個路軌衰啫，咁樣講都得喎，真係唔係設計問題啊！ 你如果你話係估計錯誤嗰個嘅橫向力嘅時候，點解呢個唔係設計嘅問題？因為你估計錯誤，所以咧你就會喺嗰個位置咧就用錯咗物料嘛。 係啊，係啊。 咁嗱，呢啲咧咪又係語言藝術咯。啊、跟住咧，當佢講出呢一樣嘢嘅時候咧、有一啲嘅專家，真係專家嚟出嚟講咧，就係、是、喂，你呢件事佢覺得好都幾匪夷所思喎、 啊， 嗰、那個嘅錯估咧，係 啊， 係一個嚴重嘅失誤嚟嘅、哦 嗯， 即係應該唔容易錯估嘅喎呢樣嘢。 嗱、啊，大家知道工程界裏邊已經講得好清楚，嗱、啊，鐵路。運作、設計、採購、啊、甚至乎試行是港鐵的本業嚟噶嘛，係咪、啊？即使佢將呢啲嘅設計係外判咗去俾啲顧問公司，咁但係就外呢啲顧問公司去做設計嗰陣時候，第一而家工程界裏面根本就有啲嘅軟件係去協助佢哋，即係將啲參數啊、車重啊，你話即係嗰啲嘅離心力啊、個嗰啲嘅材料啊、等等參，即係加入去之後咧，就可以推算得到出嚟嘅。工程界講得好清楚，呢啲唔係好複雜嘅計算嘅啫。咁啊，仲有工程師咧係去負責係去審核啊、係去評估噶嘛， 嗯、 即係咁簡單嘅嘢都可以出錯。咁呢個其實 ～好驚啦， 令到人好擔心咯， 好擔心啦。 仲有啊，呢、這個李勝基啊，係嘛？李勝基呢、這個港鐵嘅鐵路總監啊，喺佢琴日開嘅記招出嚟交代，第一就即係又係用呢個語言藝術啦。之前即係啱啱事發，大概個幾月前就話冇問題嘅，冇問題。而家就其實係確認咗，真係出軌、 嗯。 第二，當記者問佢。啊！呢啲出軌涉唔涉及到設計嘅問題啊？咁樣嗱，本來佢 變相咧，其實就係將個責任咧，就想推卸喺呢一個嘅顧問公司裏邊。係啦，就只係講計錯數。咁但係計錯數，而家港鐵就係呢個嘅項目經理人啊嘛，就係、是、去負責採購、設計、營造、監督。咁樣㗎嘛，喺港鐵之上呢又有路政署喎，即係政府嘅路政署同埋鐵路拓展署，亦都係有官員呢係去作為第三重嘅一個咁樣嘅監督㗎喎。唔單止第三重㗎，政府喺向立法會披露嘅資料呢仲會再獨立請多另外一間嘅顧問公司，係加科公司叫做。又去再嘗試係去做一個獨立嘅審核同埋驗證嘅，即係每一個嘅環節嘅，即係換句話講咧，有四重嘅。 唔係你，所以咪就令我哋諗起鉛水事件一樣咯。你講咁多嘢都冇用，到最後出咗鉛水啊嘛。然後你中間即係話有一定係重重嘅，本來應該有要做嘢嘅人冇做嘢咯。 同埋係 應該有做嘅而冇做咯。你其中港鐵係責無旁貸。 係啦。政府就用我哋嘅公帑，系去将个责任咧就俾咗港铁，港铁咧就聘请呢个顾问公司，港铁咧就聘请两间嘅顾问公司帮佢做呢个设计同埋研究。而家出咗事之后咧，尝试系将个责任卸咗俾呢两个顾问公司，但系同一时间又讲话，计数就有错，但系唔系设计有错，又尝试避开咗呢个中国制嘅列车，又唔系佢嘅问题，咁样去到最尾，其实就冇人出嚟负责。 嗱，你睇到噶，你佢係一定咧，首先咧，除咗係自己卸責之外咧，佢一定要將有關中國嘅 element 一定要解開。你而家所有香港出事嘅嘢咧，係嗰個嘅香港政府咧，係一定會將中國呢個因素咧係盡快搣甩佢。用任何的方式搣甩佢或者淡化， 怕得要死。 系啊， 但又不想自己承擔責任 喎。啊，所以咧，佢真係咩，好似夾床板咁嘅。而家香港政府咧，即係但係咧，逢親中國嘅嘢咧，就好容易出事啦。咁但係佢又要咧喺出事嘅時候咧，又要唔可以賴落去中國嘅 element 嗰度啦咁樣。嗱，但係咧嗱，我想講最恐怖嘅一樣嘢係乜嘢咧？即係除咗上述所講呢個語言藝術之外咧。就係、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張志剛，佢就話：喂，佢話工程設計顧問低估橫向壓力數據，覺得好唔合理。佢話因為只係好簡單嘅力學問題。佢話有齊車身重量啊、車廠佈局啊、路軌弧度同埋車速資料咧，掌握曬所有資料咧，都已經可以計得到，係冇理由會低估嘅。嗱，我試下嘗試簡化呢句説話嘅意思就係話：喂。呢啲係低級錯誤嚟嘅喎， 係啊，唔係高級錯誤， 低級錯誤嚟嘅喎，啊，因為上述所有嘅嘢係有齊嘅喎，呢啲數據，呢啲數據有齊之後，可能一啲加減乘除一啲方程式就計到嗰個力學究竟個橫向力係幾多 喎？係啦，點解過去嗰啲嘅即係幾重嘅監管嘅過程裏邊冇將呢啲嘅低級錯誤或者低級嘅問題係去揭示出嚟，係咪整個監管制度係有問題？第二，港鐵冇交代到咧，就係話，咦，而家唔係主幹道喎，今次係話四條嘅軌道裏邊嘅其中一條，仲要喺車廠裏邊，仲要係嗰個高鐵嘅車速係八公里啊，陰公！高鐵係高速起上嚟嗰陣時係講緊超過一百每小時嘅時速係一百至到二百嘅喎。 而家唔係全速㗎，係 啊， 試車嘅時候。 港鐵琴日開嘅記招咧係冇交代到佢嗰個主幹道啊，即係其他嗰啲。或者你唔係話有弧度或者係直嗰啲嘅鐵路係邊間？即係呢個兩間 A 字頭嘅顧問公司係邊間係去設計？係咪設計今次呢一段叫做 T 字鐵嘅呢一段嘅同一間嘅顧問公司係去設計嘅？有冇檢測過呢？如果一個咁低級嘅錯誤咁簡單喺車廠裏面低速行都可以因為所謂嘅離心力係去出軌喂咁？我哋係值得好擔心嘅喎，係。 所以呢個問題咪係咯，呢個唔係呢個肥亨所講嘅嗰樣嘢，就係話，我哋有試車嘅時候，咁啊，梗係有各樣錯誤啦，又用一個不倫不喻一陣先招呼佢嘅不倫不喻嘅比喻講茶餐廳啦， 即係離曬譜。 又會漏電啊，咩諸如此類啦咁樣。呢個不倫不類嘅，而家目前我哋話，當調查咗一個月之後出嚟嘅報告，俾我哋就有兩個 surprise。第一個就係話。竟然是一個低級錯誤。喂，呢一樣嘢就唔同，同馬成你所講嘅唔同啦。即係話唔係話咩各，你梗係會出現一啲嘅各 出現一啲嘅問題啦，但你係唔會出現一啲依啲問題噶嘛？係 啊， 嚇咁你出現依啲問題，我哋就會好懷疑頭先阿 Gary 所講，喂你中間一陣人死咗啊？係 啊， 你中間一陣人係瞓著覺啊？ 係啊， 如果你出現嘅問題係一啲可能我哋覺得係真係會出現呢一種嘅叫做計錯數嘅，係容係會出現嘅。咁就唔同啦，但而家好多有啲專家就話：，喂，唔係喎，你呢個照計冇乜理由出錯 嘅 喎。 嗱，同埋各位承責人，而家呢啲嘅低級錯誤或者係嚴重嘅錯誤係接連地出現，係過去嘅六至八個禮拜，差唔多每兩個禮拜出現過。 嗱，我哋數一數嘅， 有甩碌啦。有呢過去嗰個嘅西九總站嘅大堂係去 漏 水，唔係滲水啊，係漏水啊，係成日水柱咁樣漏落嚟啊，咁昂貴喎，記住係好昂貴嘅工程嚟嘅。仲有路軌嗰啲感應器咧，因為潮濕咗，話即係懷疑話叫滲水，其實咧就有可能係浸咗。嗱，你諗住啊，路軌被浸，你就會知道嗰個地下水影響個路軌有幾嚴重，而呢個浸咗係影響到佢嘅信號系統係冇產生佢應該。是有一个示警的作用，这个是严重的，再加上又说那个车辘它的损耗的情况比它 预期 是大和严重， 即是我们的所谓损耗， 是的，这个就是低级错误，之前你说那个浸了那些就是严重的失误，因为那个涉及到安全，涉及到信号系统，那你想想四坛东西加上在试车的几短短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是接连出现，喂不怕就假了， 是的，那你这个呢，我说市民对于或者记者对于高鐵的質詢咧，顧之仁，依個係我哋有我哋嘅身合法身份。記者當然你冇得講噶啦，大佬記者依個天職嚟噶啦。 打爛三份問到篤。 你嗰個茶餐廳，你咪錯誤嘅比喻咯。喂，依個高鐵大部分嗰個嘅股權，唔係依個嘅你成個港鐵應該話，你成個港鐵基本上係一個嘅公共財產。 係， 我哋香港市民就係個主人。喂，你要明白裝閒才行，大佬，你都不懂得分裝閒，現在馬時亨，現在我們香港人市民出了 864.2 億來建的高鐵， 兩千億的， 你整個港鐵都是一個公共的機構來的， 是， 什麼叫公共機構啊？就是用政府錢，政府的錢在哪裡來啊？就是我們市民的錢， 是啊， 喂，你要懂得分裝閒才行，你要向我哋係有嗰個嘅叫做問責性喺度。 點解要向市民？點解要向傳媒交代？就係因為咁樣嘛。 依個第一啦，第二你過去真係衰咗好多鑊啊嘛。喂，唔係話一鑊啊嘛，你頭先淨係行眼地數四鑊啦，當然仲加埋第五鑊，你超嚴重超支啦。仲有啦，就依一個嘅叫遲遲都唔能夠通車啦。而家九月都唔知道通唔通到車啦。嗱，依啲所有嘅問題，你係難怪於咧，係市民係需要向你問責嘅。你等於一間，我而家用翻比喻啊，用翻另一個比喻啊，當一間公司啊，一間公司一個項目出現咁多嘅錯漏，而家仲包括埋一個咁低級嘅錯漏。喂，你叫你嗰個 CEO 唔俾人炒，炒 Q 咗，應該你嘅馬時亨應該炒咗你啦。你仲啊斬斬喺度。仲喺度嘴嚼嚼， 仲要騎在人民頭上鬧翻市民，鬧翻記者轉頭啊！呢個先至係惡劣啊！跟住咧，自己講多咗啦，傳媒有反彈啊，即係過猶不及啦，咁就賴呢樣賴嗰樣啊！天口熱啊！我冇祈禱啫，咁樣嬉皮笑臉啊，係將自己本身係出任緊。公職是一個公營，是一個公共機構的很重要的一個領軍的人物，是將一些市民大眾涉及到乘車安全的問題呢欺平笑臉咁樣對。 但佢咧就係、是、想用一種可能叫輕鬆啲嘅手法啊，天口慶啦，呢、這個朝頭早我冇祈禱啦咁樣。嗱，我當然明白，我用一個最善意嘅角度、啊，你想保和。 系 ，OK， 我用咗一个最善嘅角度，你可能唔系噶吓，但系好似阿 Gary 所讲，喂，我听落你呢两句说话都有问题，呢两句说话都有，天口庆杀人得唔得啊？ 系咯， 吓，跟住 冇祈禱，哇！你咁都得，又將個責任向上推，你梗係褻瀆神靈。 係啊，佢仲有第三句嘅，就話我只不過因為咧見到啲同事幾百個同事好辛苦啫。喂，大佬，我哋而家講緊高鐵嘅行車安全，稍有不慎喺試行嘅過程裏邊都出現咗咁多問題，日後乘客係咪安全去乘搭？高铁呢个系问题，呢个系人命嘅问题啊嘛，行车安全嘅问题，点解我哋唔问呢？啊，你嘅同事辛苦就系辛苦啊，咁乘客嘅安全唔系问题嚟嘅。马时英其实就系讲紧呢啲嘢就系。 边个做嘢唔辛苦嘅大佬？如果你呢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叫做好似觉得问下都唔啱嘅时候，因为我啲同事好辛苦，喂。咁呢个社会仲使问嘢嘅？个个人做嘢都辛苦噶啦，有边个唔辛苦啊？即系唔好话，我话唔好讲到话，你冇钱收噶，都唔使讲到呢个 level 啦。喂，成人啦，大个仔啦，肥坑，你大个仔啦，你仲唔知仲出嚟用呢个所谓嘅辛苦嚟作为一个理由？嗱，我再讲记者嗰度，记者去问，佢话讲你都唔识噶啦，吓攞咁多嘢俾你，你都唔识啦，你讲啊？喂！小弟做个记者，你知唔知记者系做咩咧？我系做调查式报道，调查式报道，我就系揾啲资料翻嚟，跟住去问专家嘛。我哋一个作为一个记者，我哋系会，当然我哋会不停去搜集资料，去分析资料。如果我有啲嘢，我需要揾专家帮手嘅时候，我就会问专家。喂，呢个系我哋嘅工作嚟噶，你唔好用一句咁嘅说话嚟去。贬低贬损我哋嘅工作，我哋记者就有呢个本事，因为呢个系我哋嘅工作嚟嘅，我哋有咁嘅智慧之余，我哋有咁嘅 research 嘅能力，我哋会揾到一啲人去帮我哋。嚟，你而家今时今日啱啱今日你嗰个嘅同事出嚟解话之后，咪又有记者揾到嗰个张志刚呢个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咯， 系啊， 吓。依、这個嘅門銷啊，依、这個嘅天唔係嗰個咩 藍新維 門銷、 啊、一樣揾到專業人士去拆解政府講嘅説話係不盡不實。記者議員係通才，但係我哋知道有啲門路係去揾其他嘅專才或者係專業人士協助將個問題係去拆解啊嘛，係呢、这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嚟噶嘛，係咁樣你先產生得到個監督嘅作用，咁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問到責，咁嘅情況之下公共政策嘅制定又或者公共服務提供者佢嗰個嘅水平先至可以提升啊嘛，最終其實就係公眾利益嘅捍衞嘅保障係。 啊，但係你。覺得是不是很可憐呢、香港今時今日這個社會 是淪落到一個地步，我要再講一些這麼低級的理論，就是叫做哦，記者天職是監察社會，我們呢就是總而言之呢是就是要報喜不報，不是報憂不報喜的了、我們就因為這個是我們天職，喂，我們現在還要講去到今時今日2018年，我們還要講一些這麼 low level 的東西跟你肥亨，记者就本身就是要监察你们这些公营机构嘛， 是啊，是啊， 你有失误的时候，我们不要说有失误，你没有失误，我都有机会走去四周找你的失误出来啦、就算你想尝试掩盖、我们记者的天职都是要刮出来的、你今时今日你竟然跟我说就说得啦 ,OK 啦，问那么多、你都不明白啦、喂，其实这句说话真的很粗鄙，是很粗鄙， 很离谱， 就是等于呢，我咁呢、这個比喻咧，又係有唔係完全百分之一百可以 apply 落肥亨嘅身上，但係等於我做老豆嘅，我個仔問我嘢，你細路仔你唔識噶啦，啊，即係同佢打發，你唔識講你都唔明啦咁樣。 你信我得噶啦， 啊，你信我得啦 ，OK 噶啦，唔使問咁多、 啊。喂，我都話呢個比喻咧就唔係完全適合，而家我哋嘅關係唔係咁啊，肥亨。你是我哋市民的打工仔嚟噶咋？你唔好自己以为自己是乜乜乜鬼嘅主席啊！ 是 你是帮我哋市民打工噶咋？ 不过肥亨的出现，我想强调，唔单止净系佢去亏待传媒工作者，唔单止系去目空一切咁样咧，帮政府做打手。马时亨的出现，佢今时今日骑在人民头上，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漠视公众的知情权，甚至乎佢自己的本业咧，系有结构上边嘅原因嘅。嗱，大家记住，港铁、政府、高铁的工程， 馬時亨出嚟多次地為政府保駕護航，唔單止係對住民主派，係對住記者，對住香港嘅異見者，趾高氣揚鬧翻轉頭，又幫政府係去講一啲政策上面嘅推銷。點解佢咁俾人覺得係即係容許我咁講，係覺得好賤格，講得好賤啊把口，係就話，因為講過好多説話嘛，唔係淨係話。立法會阻住地球轉，民主派阻住地球轉，快快脆脆通過咗一地兩檢啊！跟住咧，港鐵加價又即係又每一次都係咁樣啊！佢仲有講過咧，就話嗱，香港嘅後生仔咧應該就乘搭高鐵就嚟香港個工作，咁啊可以搬上去大灣區，唔係幾好咩？咁樣嗱，呢、這個係幫緊政府去 sell 緊一啲將會出台嘅推出嚟嘅大灣區嘅計劃噶嘛？咁樣嗱，點解佢會咁樣做呢？我想講就係政府、港鐵、馬時亨，佢哋根本就係有互相嘅利益輸送、互相嘅包庇。馬時亨今時今日做港鐵嘅主席，佢係2015年開始被委任嘅，之前係前果峰。之前嗰年發生咩事啊？各位朋友，就係2014年揭示咗高鐵有超支、有延誤，本來2017年通車，而家2018年都未通車。極有可能今年嘅9月先至通車，咁就咪話有一個叫做獨立專責委員會，咁有個執行董事，咪就係政府委任咗馬時亨咯。而馬時亨寫出嚟嘅獨立報告，就將港鐵嘅責任咧就抹得一乾二淨。咁政府咧就投桃報李之後咧，就係、一年之後咧，港鐵就揾咗佢做呢個董事會嘅主席啦。咁樣係。咁跟住呢，立法會裏面講話呢個港鐵加價好有問題啊，可加可減機制啊，質疑港鐵每年都連賺過百億啊，百幾億咁樣。各位朋友唔好忘記啊，喺2007年就係馬時亨做呢個財經及庫務局局長，係經佢手而促成咗地鐵同埋呢個嘅九鐵合併成為咗而家嘅港鐵，仲係經馬時亨嘅手，亦都係制定咗呢個叫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咁你就會睇得到，喂，官又係你，今時今日你又被投桃報你哋咧，然後利益咁樣咧去做呢個港鐵嘅主席嚇。咁啊，跟住當社會上面質疑你港鐵嘅服務又日日差，加價每年又繼續加價，而家咧連政府係啦，又俾咗個高鐵你咁龐大，全香港有史以嚟最龐大嘅鐵路工程嚇，俾咗你港鐵係去做啦。嚟緊仲有可能7條鐵路嘅發展都極有可能又係俾港鐵。港鐵根本就係政府親手養大嘅龐然大物，用公帑用政策。咁樣咧係去養大嘅，而家你馬時亨就調翻轉頭嚇，咁啊領導住呢個港鐵，騎在人民頭上，趾高氣揚地去鬧翻香港人轉頭。嗱，呢個就係擺我哋香港人睇得到呢個特區政府點樣施政，點樣將本來鐵路香港僅餘嘅一個所謂嘅競爭，以前嘅九鐵同埋呢個嘅地鐵嘅競爭親手拎走咗，而家咧就再養大到呢個嘅港鐵咧係 too big to fall， 佢已經唔冧得噶啦，已經係。 嗱，當然啦，頭先阿 Gary 咧就講咗成個嘅可以話係上前文後理，包括馬時亨呢個人喺成個嘅所謂呢個公共運輸呢件事上面佢嘅角色。但我亦都想講下咧，我所認識嘅馬時亨咧，唔會係今日咁嘅樣子嘅。馬時亨係乜嘢人呢？其實咧，我之前都訪問過佢嘅，即係幾年前到啦，訪問過佢。嗱，馬時亨咧。在我印象當中，當時他做這個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時候，他是一個在個當時那個的局長當中，他聲望不錯的，亦都發生了一個叫仙股事件，就是當時很愚蠢的仙股事件，亦都反映出這個馬時亨其實都是一個是有問題的，做的 就 是什麼呢？個仙股事件就說當時這個聯交所就提出了一樣嘢就叫做咧一個諮詢，就係話將嗰啲嘅五毫子以下嘅股票咧，唔知持續如果係幾唔知幾多個月定係一年定係半年到咧，如果持續低於五毫子咧，就可能要佢除牌。呢件事咧就發生咗咧，就令到咧好多人咧就將呢啲嘅所謂嘅五毫子嘅股咧，又或者接近嗰個價位水平咧就沽 係 造成了市場上面的震盪， 一日之內就冇了百多億的市值。咁呢件事咧，就終於咧就嗰個抗期置聯交所嗰個嘅當時個行政總裁就受把啦，佢要辭職啦。而馬時亨係第一個，因為佢嗰陣時係阿董建華嘅局長嘅，佢係第一個係鞠躬九十度道歉， 道歉 即刻道歉，道歉得好爽快，而且講得好漂亮，就話我哋做錯，我哋一定要負責。即係我哋要認，因為我哋係問責局長咁樣，咁啊鞠躬道歉。咁終於咧喺過咗唔知幾耐之後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用呢個腦神經就有 話有個水泡咁樣， 有水泡，咁就辭職。 健康理由， 健康理由。咁但係你而家睇翻轉頭，你都知啦，辭乜 Q 職啊？ 嗰個借口嚟嘅啫， 借口嚟嘅啫。 咁多年單止生勾勾咗嚇， 即係同阿董建華。腳痛一樣，但是我而家睇佢咧，佢嗰個嘅辭職咧，其實係跳船。我而家睇佢就跳船。係 啦，揾一個 呢個人係世界仔嚟㗎。係 啊， 佢之前係一個叫做banker 啊，又係李嘉誠定李澤楷啊嘅旗下嘅馬仔啊，即係 長線 家族 啦。真 係喺商場上面就好似所講，長袖善舞就識得臭老闆嘅一個人，絕對。當時他入到官場的時候呢，亦都是在民主派與建制派當中呢八面玲瓏、四方亨、這個四方亨八面玲瓏，當時他講嘢 四方亨、 四方亨這個就是八面玲瓏這樣，跟住呢亦都是他離職之後呢就獲得更濃的聲譽嘅，更濃的聲譽。咁佢講嘢不嬲出嚟講嘢嘅時候咧，其實都唔會，你睇到佢唔會係一個咁市井、咁傲慢。譬如我舉例，佢對上一次話啲民主派阻住地球轉，土心你都知啦，你都唔夠票，一定通過噶啦。嗱，依啲咧就係真係咧嗰啲嘅叫做爛仔式語言。即係我強姦你咁樣。你唔使叫啦，你不如快乖乖地就範啦。呢度黑無人，冇人救到你啦。 用語就係即係衝出嚟 seven 嗰種咁樣。嗱，佢係冇必要咁樣去講，但係佢選擇咁樣去做。 喂，你其實佢好，佢以佢嗰個嘅修為嚟講，佢絕對知道佢講一啲咁嘅説話會產生個咩效果，同今次呢一個嘅叫做佢話。你哋問咩講你都唔知㗎啦，嚇俾咩啫？俾咩資料你啫？然後跟住，天口慶啊，話即朝頭早冇祈禱，呢啲咁輕佻嘅説話，你認為佢講出嚟，佢唔知道個後果咩？我認為呢個咁嘅醒目仔，呢個咁嘅商界嘅一個嘅，即係本來佢嘅學歷就唔係話真係好標青，但係可以喺咁多 一定唔係蠢人。 一定不是蠢人， 一定唔係蠢人，可能是精心計算過的 spinning 嚟嘅喎，呢啲政治上面嘅計算。 你認為他會咁容易 lose his temper？ 你認為馬時亨是會因為發老皮、發爛渣？唔好咁天真。 過去嘅經驗係好好 EQ 嘅，笑吟吟咁望住你，俾你去鬧都得嘅。 係啦 ，EQ 呢個人 EQ 爆棚，老實咁講。亦都是一個非常之識懂得計算的人，他跳船本身就是計算，所以這個人可以說在我們香港的政商界當中呢，是一個 IQ、EQ 都非常之出色的人的，我認為他是有意為之。為什麼有意為之呢？這樣有很多原因啦，當然我不是他肚裡面條蟲，我只是在這裡，我覺得我認識的馬時亨是不會這樣發老皮發的，最少不會在公眾場合發老皮。他發，就算他要發一個老皮的時候，他是要 achieve 一些的目標的。譬如他可能跟你們啲抗爭者有發過老皮㗎， 有，我係去過呢個港鐵嘅股東大會嗰度嘗試係去抗議啊、請願啊、發言，係去挑戰佢嗰陣時咧，就即係受到一啲幾嚴厲，亦都有時係會嬉皮笑臉嘅對待，即係亦都係好不屑咁樣，亦都係藐視你咁樣嘅。 但係當佢面對記者一個嘅鏡頭之下，佢咁樣講，你認為佢唔會知道嗰個嘅公眾效果咩？我覺得唔係。 他絕對知道，而他這樣講法是因為這件事對他政治前途有好處。 嗯，因為現在擺在我們面前就會見得到啦，就說其中一個被理解或者被謠傳，就是因為趕及這個高鐵要在九月今年的第三季通車，立法會裏面由葉劉淑儀這建制派保皇黨主持的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委員會都差不多壞事做盡，去強行是要通過啦，無論如何都要達標，無論如何都要在七月底這個立法會休會暑假之前一定是要通過，趕及九月那裡呢是要做最好的準備啦。那馬時亨是不是講緊一些的說話不是只是給香港人聽的呢？這樣是 你想想，如果他所講的包括之前話你哋唔好阻住地球轉啦，係咪都會通過啦？既然係呢個邏輯，佢使乜咁講啊？你諗下，你諗翻轉頭都係噶，佢嗰番嘅説話其實不無道理嘅。而家香港嘅立法會裡面，事實上已經係俾建制派修改咗議事規則之後，香港嘅抗爭派係無所作為，即係個即係。應該話，就算係你睇到個主席咧，係一定會千方百計喺嗰個嘅死線之前通過啲嘢嘅。呢個你可以睇得出。但係當然我哋唔可以唔抗爭啦，我哋點都要一定要繼續抗爭啦。如果係馬時亨都睇得通嘅時候，佢點解要咁講啊？不如講翻啲好説話好過啦。佢所以講呢啲説話係要講俾好似你所講佢嘅主子。他要尋求更好的政治，包括可能就是做特首。而家掰呢一套嘛，你知道而家阿習帝稱帝之後永續經營。你而家習帝隨時係可以咧，就睇下邊個敢於亮劍，邊個夠硬正。而家係買呢一套嘛？而家阿咪於是馬時亨咪即刻做呢一套俾你，俾佢個主子睇咯。或者是叫做而家未系佢主子，但系好可能咧就系 潜在嘅， 系潜在 系啦。 啊，咁佢以前马时亨同民主派有倾有讲噶，即系之前啊，就算做官离开官场之后，佢仍然系会捐款俾民主党、公民党，我唔知道有冇啦。即系咧，佢系会系有捐款嘅。 公民党就唔系好知啦。 啊，公民党唔知啊。咁啊有捐款嘅，咁你睇得出呢个人而家有冇我就唔知啦。即系。但是你看出这个人呢，我所谓八面玲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今时今日我跟你民主派抗争派割席是有政治利益的话，我就一定会割席。 立即做。 即刻做。做得有这么核突，得这么核突。 加多几钱重做添嘛，要是。 我们在这个节目已经多次讲，就是现在个主子的口味嘛，你要符合他口味嘛，你不要有这么核突，讲到这么核突咯。所以即是咪會有何君瑤之流呢啲人，而家就會有一個本來佢個賣相唔太差嘅馬時亨，咪就除富咯， 都要去將自己嘅水平拉低，先至可以迎合到呢個主子嗰個嘅 露劍咯、露鞋咯，而家除富露鞋咯。咁所以其實你睇得出嘅，即係依個馬時亨咧做一啲佢唔需要做嘅嘢咧，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做咧就係。有所求先，如果唔係咧，係你好難解釋佢嘅行為，係唔需要嘛？你諗下，你都從政咁多年，你都會點都會知道點樣講一條 line 係會喺政治嘅角度嚟講。是攞到最佳的 public perception 的。 很多东西我们已经是内化了，变成成为本能的。你不会那么随便地去犯一些低级错误的。但是为什么这么明显这么核突，就是姿态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都还要选择在这些这么重要的时刻那里显示出来呢？这样一定有原因。 所以从马时亨这件事呢，你又看得出又印证了一件事，就是香港嗰個點樣，即係香港個政治文化係點樣係受到一個叫做中共嗰種嘅所謂敢於亮劍啊嗰種嘅叫做嚇 京官品味低俗化， 係冇錯啦，同埋壓制異己啊，大家一起去壓制嗰個異己啊咁樣啊，咁所以我覺得從呢個馬時亨現象就反映出香港。這種的 我哋將上次嗰、那個上一節嗰個講就係呢、這個阿、嗯啊、強國女啦，就係、是、一個叫做造假文化啦， 造假山寨文化、啊，造假文化， 造假文化。咁而家呢個馬時亨咧就係、是、呢種嘅叫做威權文化， 嗯， 呢種嘅叫做即係、就是、總之威權低俗文化或者低俗威權文化。啊，要兩樣加埋嘅， 總之都係好醜陋噶啦，係 或者惡俗，再用呢一個字就係惡俗啲文化， 惡俗好啲。 係啦，咁啊，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招呼另一位。 韓油快遞喺母親節同父親節期間推出三款一加加韓油煎燒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後三角質肉同埋福心肉，幾個唔同質感味道嘅部分，每套都係298蚊起。而家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龙汤一包，买满500蚊，仲可以免费送货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韩油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号。